复有十亿七言居士，德行具足，二十二品，十一切入，八除入，八解脱，三为十六帝、四帝、四三二一品冠，得九十眼，一切功德悉成就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讲呢个七言位。咁啊，乜嘢叫做七言位呢？即系话大乘就系有大乘嘅七言位，小乘系有小乘嘅七言位。七言位一共呢系有七个言人嘅位置，就系未曾正入以前小乘人呢所修个位置。咁啊，边七种呢？现在呢我哋将佢呢略为解释一下。咁啊，复有十亿就系讲呢个数目，就是讲七言位的人啊，是有十亿咁多。咁啊，从呢啲数量嚟睇啊，我哋就知道呢个人王富国波耶法会，当时呢个随起状，或者影响状，或者当机状，或者呢系结缘状啊，系好多好多啦，就证明。亦都证明波耶部啊，在整个佛法里边，佢个地位呢系非常嘅重要噶。七言就系七种言位，第一种就系叫五停心观啊。五停心观就系修五种嘅法门，而能够呢断五种啊烦恼。咁啊，第一种叫做不净观。不净观呢，就系佢作观之时，外边所有一切嘅境界都系生灭无常不净。咁啊，修呢种不净观可以停止佢呢个贪心啊，因为外境系无常不净，根本呢就唔值得我哋留恋，唔值得我哋去贪着，所以一种不净观啊，系呢个贪心重嘅人呢最好收集。第二就系慈悲观。咁啊，我哋嘅人如果嗔恨心重啊，所谓事无大小都怀恨于心。咁啊，一个人如果嗔恨心重，对于自己呢个修养啊、自性呢个功德发财啦，就非常个妨碍啦。所以佛啊，就教佢修呢个慈悲观，要慈爱一切人，要怜悯一切众生个苦恼啊。对于行菩萨道者，一切众生呢都是他应该所化道。那么跟他结缘教化他都尚且论切啊，我们菩萨行者边处会有这个嗔恨心来对他们呢？所以凡是嗔恨心重的人，就最好修这个慈悲观。第三是因缘观啊，所谓因缘者就是十二因缘。此十二因缘法早两日已经是讲过，是通这个三世因果轮回的道理。就是有一种愚痴的人，他不明白这个三世因果轮回的道理啊，或者执这个断见，以为死后没有因果不会受报的。或者有一种常见啊，以为今生为人，世世生生都为人，不会上升成佛，亦唔会下堕于地狱之中。咁啊，呢种有断见、有常见嘅人啊，就最为愚痴嘅。 所以佛就教佢修因缘故，十二因缘空三世因果流转啊。所谓作如是因，系得如是个果，善有善报啊，恶系有恶报，使佢明白呢个善恶报应嘅轮回，从此发心舍离呢个恶法而广种善根。第四是念佛观，咁啊念佛观啊，就系、是、呢种业障多个人呢，就最好修念佛观啦。凡系一个学佛嘅人，如果业障深重或者多病或者事事都不如意啊，咁最好呢念佛。念佛之时，你观佛嘅相好。观佛的慈悲啊，咁你多念佛号，咁自己就可以消除宿生以共现在嘅业障。虽知道我哋念佛或者咧系拜佛，唔系个口念就算啦，或者个身体拜几拜就算啦。我哋念佛一定咧要观佛嘅相好。要观佛的慈悲，例如我们的人拜佛拜下去啦，你就不要那么快起身、哦、有些人拜佛呢好像什么呢，好像中米那样的，那么那个头都未曾到蒲团啊，他已经起身，那么变成呢就不恭敬，有这个怠慢。我们拜佛的时候呢，应该要观佛相，因为我哋平时冇对到佛像啊，或者唔会提起嘅时候啊，你好好地观佛嘅相好，咁啊佛咧就最慈悲啦。咁我哋应该就要学佛嘅慈悲啊。佛系最好嘅修养、修福、修慧啊。咁啊，我哋亦都要学佛咧，时时修福修慧。因为我哋平时冇对到佛。变成自己胡思乱想，妄心生灭。现在我哋有咁嘅善根，有咁嘅福力，有咁嘅因缘，对住佛像嚟拜佛啊，就系像佛嗰种慈悲嘅德相嚟到启发我哋自己嘅静心。咁啊，在呢个时候咧，你拜落去咧，你要停一停。所以呢个拜佛咧就唔在乎多啊。在乎呢所谓三业都尊敬，三业呢权胜，咁样你先至可以求到呢个福慧，咁样先至可以消除自己嘅业障。所以凡系业障重嘅人啊，最好就系念佛啦。第五系数息观，就系、是、一种散乱心多嘅人，佢呢个心都好难停落嚟啦。好似个马骝咁啊，蹦蹦跳，佢冇一时停得下嚟噶。咁啊，呢种人啊，最好就收呢个数息观啊，从一数至十，然后从十啊数翻一啊，以一至十，十回一呢种嘅办法咧，来到对住自己呢个散乱心。点解？因为一心无二用啊。你的心散乱之时，你就不会修这个数息观。若是你这个心能够一至十，十回一，那么一前就一退，那来到它数呢，你顾得到，你就不会第二样心呢会生起了。用这种这样的方便数息观之法门，对着自己这个散乱心。所以三念心重的人最好就是修这个数息观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别相念住，即是七言为宗，第一五权心观，第二就是别相念观。咁表性的行人在这个五权心观之后呢，进一步修这个四念处观。第一就是观身不净， 咁我哋呢个身体咧，相信都唔使多解释噶啦，系人都知道自己呢个身体咧系常留不净。凡系父母所生嘅，自己呢个肉体咧，你管点样日日冲凉啊，但系咧只能洗呢个外表啫。但系我哋呢个身体里边啊，所谓九孔常留不净啊，系人都难免嘅。咁既然我哋呢个身体系不净，所谓污秽充满啊，我哋就对呢个身体啦，就唔好过分嘅执着啊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呢个幻化嘅身体，只系几十年咧算数噶啦，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呢个几十年有限嘅光阴啊！好好地啦，佢多做啲善事，多结啲善缘，自己多念几下，多诵几部咧，咁啊广修福慧啊，作为未来咧往生资粮。咁啊，我哋呢个身体既然系不净，我哋就唔好利用呢个身体去作罪业。就应该利用的身体多做福业，所以沈庵大师劝发菩提心里边讲啊，佢话身无定形，似房而蓬蓬千载。咁啊，我哋住屋啊，如果住得唔舒服，你就搬个第二间啦，啊，再揾个一间舒服啲噶，咁啊，常常搬屋，就常常换地方啊。我哋呢个人嘅体亦复如是，虽然今生有幸为人，但系来生呢未必呢可以得翻呢个人生，说不定堕于呢个三恶道。咁啊，我哋呢个身体既然不净，亦都冇一定呢有个形式，时时随罪业啊而受生轮转六道。所以我哋应该咧对呢个身体啊，就唔好过分嘅执着。咁啊，无论食嘅、着嘅、住嘅、用嘅，咁啊随缘度日啦。所谓随缘消旧业，过得去就算啦。咁啊叫做观身不净，观受就是苦啊。我哋既有身体，就一定系有感受。但是逆境之来固然是苦事啊，所谓生啊、老啊、病啊，这都是逆境之来，是一种苦事。但是乐境之来啊，亦都不是永远快乐啊。例如有钱的人，他可以一夜之间啊宣布破产。啊，抑郁这个有名气的人，他可以一夜之间冇咗佢呢个名气。当一个人有名气、有地位、有金钱嘅时候，何等嘅威风，系何等嘅神气啊！但系好多一夜之间都化为乌有啊！所以感受苦之时固然系苦啊，即使快乐之时，亦都唔会恒常永远快乐。所谓乐极生悲，同样是苦事。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呢，就要常常自己作观啊，正受苦之时，我哋固然是绝对冇一种快乐。即使环境顺之时，我哋都要准备呢个快乐嘅环境转变受苦之时。如果我哋常常有咁样嘅感受呢，就对于这个苦乐就不会那么认真了。第三就是观心无常啊，我们这个心是生生灭灭，包括我自己在内了。虽然个人可能坐树脚下讲紧经，个嘴是讲经的，说不定这个心想着下，我从来都没去过北京啊，咁啊，下个月咧就有机会去观光啦。咁啊，变成个人坐住啊，但呢个心去到北京啦。啊，说不定就谂下，我个人翻咗嚟香港啊， 咁我夏威夷自己仲有个道场，咁啊呢个道场现在点咧？咁啊呢个人喺香港咧，个心就去咗夏威夷啦。咁啊由此证明，我哋未了生死以前，我哋再讲明白一边啦。未曾明心见性啊，入见到位以前啊，我啲嘅心总是系生生灭灭，但灭灭生生。所以省庵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边讲啊，佢话心无常住，个雷相鼓而次次奔驰啊。咁啊，好似一个做生意嘅人。咁啊，今日佢去东，明日去西，冇一定嘅。个胃口奔驰而向外奔波，我哋嘅心亦一样啊。如果得到个常住不生不灭咧，咁就恭喜啦。就因为未曾入到常住不生不灭之前，在呢个凡夫位中啊，呢、這个心咧总系生灭无常，年年生就年年灭啊。以此呢个生生灭灭嘅妄想心做罪业，就会招感无边嘅痛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常常要作观，呢个心咧系生生灭灭，咁啊应该咧就要修一种法门咧来到啊对治呢个妄想嘅生灭心啦。第四就观法无我，法者就包括上边观身不定呢个身体。观受是苦这个感受，观心无常这个生生灭灭。既然身是不定，受是痛苦，心是生生灭灭啊，所谓诸法之中啊，哪处有我？因缘和合先至有一法生，若是离开众因缘，咁啊法咧亦都不可得啦。所谓于诸法中求我，以共呢个我所咧都是不可得嘅。咁啊第四系总相念，刚才讲呢个别相念咧，就在呢个观身不净、观受自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呢四种咧，随观一种系个别嚟修。但是总上面呢，他的观行啊已经呢是进一步了。他这种修观啊已经呢又纯熟啲了，他就不用个别来修啊，他可以同时自己观身不定，有为法皆是是苦，一切法是空而我，他能够同时呢修这个四念处观。咁嘅智慧呢种观门咧系高咗，所以前边四念处咧系个别而修，现在咧一起能够观呢四种法门，佢个智慧高深咗，观门高深咗啊，纯熟咗啊，我哋就叫佢总上念住。第四系叫做暖法，暖法咧跟住后边咧。仲有三种啊，就一共咧系有四种法。呢四种法咧，名为叫做加行慧啊。就系小乘人未入见道以前，即系中门下咧个大彻大悟啊。啊，如果教下咧，就系佢哋开呢个圆顿解。咁啊，未入见道位，未断呢个见惑烦恼以前咧。到呢个时候啊，你虽然修呢个五停心观啊，别相念、总相念，但系将近要入见道位，断三界见惑以前呢，再要加一把火，要加啲功夫啊，就因此呢，有以下咧呢四种嘅位置。名为叫做加行位啊，是加功进行。咁啊，四种加行位中咧，其中之一种叫做暖法暖咧，就系嗰啲火啊，未曾发生以前，即系烧柴啦，嗰啲火未发，开始咧有啲暖气啦， 將佢嗰啲柴咧要燒著，咁啊佢就暖。就係話呢個小正行人將入變道為呢個無漏嘅正火啊，將近要發生啦。咁啊，如果一發生呢個無漏正火，有呢個無漏字，咁啊斷電話啦。但係現在呢，將斷而未斷啊，呢個無漏聖火咧開始暖暖地啦，咁啊佢就暖胃。如果入到呢個暖胃嘅人，但係佢有陣時咧都仲會斷線根，造罪業咧仍然會墮呢個無間地獄。但係佢墮呢個暖胃中咧，雖得有時會退墮啊，但係唔使幾耐咧。佢嗰種咧無漏聖火一顯現啦，就可以到涅槃。咁啊，第五種就叫做頂法，暖就到頂啊。咩叫做頂咧？頂咧就好似個山頂啊。我哋上到呢個山頂啦，如果盡啦，就離開呢個山頂，入到虛空啦。如果咧退步嘅時，咁啊落山。咁啊，從呢個暖位進入呢個頂位咧，亦係一樣。到呢個頂位，於乎進退之間啊，進一步可以入呢個隱位，永遠唔會再退墮於呢個三惡道啦。咁啊，但有陣時咧，在呢個退位之中咧，即係未曾進隱位啊，在呢個頂位之中，有時咧退翻落去個暖位。咁啊，亦有時咧會做呢個罪孽而墮於無間地獄，但係不久咧，咁啊亦都咧會善根增長而入到呢個隱位啦。咁啊，第三就係佢哋隱位啦，隱咧就係呢個整法，再進一步嚟入呢個隱位。隱位者到呢個時候啊，堪忍不動。佢呢個貫門漸深，呢、這個聖火咧將近咧要化啦。咁佢一到咗呢個隱位咧，從今以後啊，只能夠上進入邊道位，永遠咧唔會再退墮於呢個惡道啊，就名為佢哋隱位。第七就係佢哋世第一位啊，在呢個有為法中，在有漏法中咧。即系世间法中啊，呢种地位啊系最高，呢种贯门咧系最深啊。在呢个隐位进入世第一位一刹那间咧，就断三界见惑而入于呢个见道位。咁啊入咗见道位咧，就名为啊叫做圣人噶啦。咁啊，所以。在有為世間法裏面咧，此位咧係最高，名為佢就世第一。咁啊，以上五平心觀、業相念觀、種相念觀、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呢七種咧，名為佢哋言位啊，係小乘人咧入見道聖位以前一種咧。修行的觀法，咁咧就叫做居士咧。居士咧就係在家修行者，包括男居士、女居士，在呢個慧遠大師呢個《維摩訣經疏》裏邊講啊，佢話能夠廣積之財、居財之事，就名為叫做居士。如果在修行方面嚟講咧。他在家修道啊，或者皈依三宝受持五戒，是居家修道之事，我们叫是居士。咁啊，在呢个家常法花座里边讲啦，居士亦有两种啊，一种啊叫做居舍之事，即系居住喺屋企，咁啊佢就居士咯。第二种呢，佢话居财一亿啊，就名为叫做居士。在呢个法花圆赞里边讲啊，佢话守道自田， 寡欲温德呢就名为居士，咁啊呢种道理呢就比较呢能够合适啲。所谓居士者，唔单有钱就算数啊，佢一定呢要皈依三宝，要受持五戒啊，或者进一步受菩萨戒，佢以道呢嚟到滋润自己呢个法身，同时清心寡欲。虽则未曾出家，不过佢外表未出家啫，但系佢呢个心啦，都向于呢个佛法，向于三宝，所以我哋称佢为咧，其实居士个德行嘅具足啊，就系讲呢个七言居士，佢有种种嘅德行，咁有啲乜嘢德行咧？就如下所讲啊，二十二品，咁啊本来啊。四谛法中小乘人所修的四谛法，苦集灭道，在这个道谛中呢就有三十七道品，始终二十二品呢只是有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四三就十二啦，加上五根、五力两个五就十啦，咁十二加十就变成二十二啦，就是缺少了七菩提和個八聖道，所以只是有二十二品，即是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耳足、五根、五力。那么这些名相呢就很繁复的，那么如果不解释就这样念一念这个数目呢，也都觉得是没什么意思，所以我就将这个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耳足、五根、五力这二十二品的名词呢略为呢是解释一下，那么使到大家听经的人呢有一个浅浅的概念。第一种四念处，刚才所讲的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，既然刚才讲过，现在就不再重复。第二这个四正勤，什么叫做四正勤呢？这四种法门勤力收集断种种的懈怠心。第一，对已生这个恶，那么这种恶业呢已经生起了，我们为着除这种恶业就勤加精进去用功。第二，对这个未生之恶，即是我们呢这个念头这个恶念起了，但是这件恶业呢未曾去做，那么我就快些快些精进修行，希望呢这件恶业呢不要做，连这个恶心呢都不要生。第三，对这个未生之善，那么我就本来想做一件善事，我心已经动念了，但是未曾去做嘛，那么我就快些勤修精进，或者亲自去做，或者随喜赞叹。第四，对这个已生的善，即是这件善业呢已经是造成了，但是呢我们要继续，不好使它退心，所以我们要勤修精进，希望已做的善业啊，或者诵经、拜佛、拜忏、打坐，我们应该都要继续精进，不好有这个懈怠心，咁就名为咧叫做四种咧精勤之法。第三就系、是、四如意足，咁啊乜嘢叫做四如意足咧？在呢个俱舍论啊里边有讲，佢话呢四种法门啊系在呢个家行慧中而立名嘅，咁啊四如意足啊，第一。他们欲如意足，欲者就希望啊，就在这个家行慧中，希望我们不单有智慧，亦都得到这个禅定，是依这个希望这个欲而生起，那么名为呢他们欲如意足。第二是勤如意足，在这个家行慧中，我们勤力收集这个灌门的定力，以这个勤的力量而生起这个定啊，就名为它的勤如意足。第三是心如意足，在这个家行慧中， 我哋一心一意专心去修禅定，咁啊呢种禅定依心而起，依心嚟到去观照啊，所以名为佢哋心而意足。第四就系佢哋观而意足，在呢个家行慧中啊，我哋时时自觉察，自己观察世间系无常、苦空、无我系不净。我哋应该个心咧，唔好再有生生灭灭为呢啦无常生灭嘅境界所转。咁啊，于是佢观察啦，于是佢修观门，依呢个观察之力而生起一种禅定啦，就名为咧叫做观行嘅如意足。咁啊，第四就系五根啦。咩叫做五根啊？第一就系信根。我哋学佛嘅人，最紧要有信心，信仰三宝，咁我哋就归依佛法僧啦。信仰佛所说嘅四谛法，所谓知苦。既然有苦果，我哋就要断呢个贪嗔痴十谛嘅烦恼。咁我哋断咗呢个烦恼，断咗呢个苦果嘅生死轮回，我哋点呢？就希望证到呢个不生分裂出世嘅涅槃。我哋想证到出世嘅不生分裂嘅涅槃，如何能得呢？就修呢个三十七道品呢个道法。咁我哋信得个三宝系慈悲，亦信得个佛所说嘅四谛法呢，能令佢了生脱死，心信不疑，就名为佢嘅信根啊。第二是精进根，精进呢就不是懈怠，我们勇猛修学佛所说的四谛法。第三是念根，念念之间忆念这个四谛法，所谓八风都吹不动，任何逆境之内我都不会为境所转，即使快乐的境内我们也都不会被这个乐境所迷，我哋心心念念啊，忆念佛所说嘅苦集灭道四谛法。第四系定根啊，由于我哋有信心、有精进力、又念念不忘去观察呢个四谛法，到呢个时候啊，嗰啲功夫深尽啦，我哋呢个心里边呢，已经慢慢啦康复。嗰啲烦恼啊，烦恼降伏，我哋嗰啲定境咧就现前，唔会散失，就名为呢个定根。第五，佢就慧根啊。我哋点解冇智慧？因为冇禅定啊。我哋嘅心咧散乱，我哋现在既然个心定下嚟，我哋嗰啲智慧咧就生起啦。有咗智慧啊，我哋嘅思维，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涅槃妙境，就名为它的慧根。那么为什么这五种名为它的根呢？根者以能生为义，好像草和那些瓜果，若果没有根呢，没有法子生得起的。瓜果树木有根，那么它才可以爆芽开花结果。那些学佛的人亦复如是啊！呢五种法能生起一切嘅善法，呢、这个五种法系为一切善法嘅根本，所以名为嗰粒五根啊！在呢个《驱邪论》里边讲，佢话于清净法中，信等五根有增上用，所以者何？由此势力伏诸烦恼，引正定故。就名为咧叫做五根，即系话咧呢个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，有呢五种根啊，为我哋嘅大大嘅增上力用。由此五根嘅势力咧，伏我哋呢个见思烦恼，引我哋呢个行人咧进入呢个圣位。第五就叫做五力啊，力就是力用，由这五种根，我们进一步 不为这个种种烦恼所坏呢，就名为他的力用了。第一是信力，从信根而起，我们信根增长有一种力用，怎样造化呢？这种力用就可以破我们种种的邪知邪见邪信。第二是精进力，由这个精进根增长，破除我们这个自身呢这种的懈怠散漫，从此呢是精进。第三是念力，从这个念根念念增长，能破我们种种的邪念。第四是定力，就是定根增长，能破我们种种的胡思乱想，生生灭灭的烦恼。第五慧力，就是慧根增长，能破三界见思的烦恼。以上呢就名为他们二十二品，就是属于的四三，就是一十二，再加五根力，就成为二十二品了。十一切入，即是有十种法门。这个行者他修行之时未入见道位以前，他有十种法自己来观察，观这十种法门是清清净净，使到这十种法遍虚空尽法界，所以译名的十遍处。哪十种呢？就是青、黄、赤、白、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咁啊八样啦，加上呢个空无边处同埋呢个色无边处，就共成十种。咁啊前八种咧就系属于咧呢个色化啦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地、水、火、风呢八种嘅色化咧，行者啊自己入定修观，观这个清净的色，即是这八种法属于一种清清净净之色，这个心里面呢不起一种贪着之心，可以说他在入定之时，在这个禅定之中，除了这个不清净之相，为观这八种色相是光明遍照，清清净净。咁第九就是空无边处，咁呢八种色，青黄赤白地水火风，咁依乜嘢而立呢？就依呢个空啊。所以我观呢个八种色，既然系清清净净啊，我哋所依呢个地方呢，即系呢个虚空啊，亦都啦清清净净。呢八种色系遍一切处，而我哋观呢个虚空啊，观呢个空化咧，亦系遍一切事，遍一切处。咁啊，第十就系叫做色无边处之道。前八种色化同埋呢个虚空啊，系能够遍一切处咧，就是由于这个了别色了。那么既然前八种青黄赤白地水火风花花都遍一切处，虚空亦遍一切处，而能了解这个色呢，亦复是遍一切处。既然观这十种法都遍一切处，就可以得到自心清净，不为这个外境种种诸法所持、所迷、所分乱，咁啊呢个定功咧就进一步嘅成就啦，就名为佢哋十一切入、八除入。咁呢个就八除入咧，就系有八种啊呢个殊胜嘅境界。第一种，佢就内有色相，观外色呢小胜处。咁呢个行人呢，佢观佢自己呢个内心呢，虽然係有种种嘅不净，但係佢有阵时呢 佢就少部分啦。官呢、這個外色咧係清清淨淨嘅，佢由官呢個外色少部分而得到咧一種貫滿啊，知道呢個外色咧係清淨，咁啊由此咧佢就觀察自己呢個自心咧。亦是清清淨淨，因此呢他就不生起这个贪著之心。第二就内有色掌，但是观外色就多胜处了。虽然这个行者他这个内心呢仍有一种执着，观自己呢这个内心呢的色相是不净，但是由于他这个观门深一步进一步，他观这个外色呢可以多多来到观掉，不单他是观一种法是清净，他观这个广大的色法呢亦是清清净净，因此他这个内心呢不起这个贪着。第三是内无色掌，观外色小胜处啊，咁啊，刚才嗰两种咧，都系内心有呢个色相。咁啊，现在呢个观门进一步咧，佢呢个内心咧冇咗呢个色相，就当然唔会起呢个贪着之心啦。同时，佢入观呢外色咧，有小部分啊，就清清净净。不管观内观外啊。种种的色法，他没有这个色法之想，就可以不起这个贪着之心。第四，内无色想，是观外色是多胜处。那么观门又进一步了，他不单内心没有这个色想的执着，但是外边这个色相不单可以小观，他亦进一步咧观外色咧，越观就越广阔，观所有一切嘅色法啦。对于佢呢个自心里边啦，冇一种嘅留恋，冇一种咧嘅贪着。第五就系、是、清净处，咁啊，现在佢呢个观门咧再进一步，就将个分别啊清黄赤白呢四种咧。每一种呢来到观察啊，遍于一切时处，所以第五种呢先观这个清晰，观这个清晰可以转变自在，可以少变多，多变少，对于这个清晰之相呢不起一种执着。第六是黄星处，第七是赤性处，第八呢是观这个白性处。那么既然观这个清晰是遍一切时处，不起法执，我们进一步观黄色、观赤色、观白色，观这四种的色法呢亦是如同这个清晰一样，转变自在，多为少或者少为多，每一种的色相啊，它都不生起个执着，断除它这个法执。八解脱，那这个就八解脱呢，亦名为呢叫做八会者，观这八种法呢就可以啊解脱这个见惑的烦恼，就名为叫做八解脱。第一种内有色想，叫做观外色解脱，就是说他作观一阵时呢，他观他自己这个内心呢是有种种的色相之差，因为点解呢，咁每一个人呢对他自己的色身呢多多少少呢都有一种贪爱，有一种执着的，但是他为着除这种的贪着，等于说呢除执着自身这种的执着呢，他就先观外边这个色相是 係不正。例如佢觀任何一個人啊，佢呢個身體不正，日後咧會發腫、會發脹、會流脓流水，就變成污垢啊。咁啊，既然外色係咁樣不正，佢就唔會貪脹咧，佢轉一步咧，別人如此啊，自己日後亦係一樣。咁啊，變成自己咧，對於呢個自身咧，就唔會咧咁貪着啦。第二，佢內無色相就觀外色解脱。咁啊，呢個功夫進一步咧，佢就觀呢個自身呢個色相啊係不淨，佢就冇一種嘅貪着啊。咁佢再進一步咧，佢觀他人呢個色身啊，亦係咧不淨。咁啊，從此咧觀自觀他都係不淨，因此咧佢就得到呢個解脱。第三係淨解脱，三惰性具足住。點解佢就淨解脱咧？佢就觀若內若外啊，呢種嘅色相咧都係如幻如化，係不淨。咁啊，不被咧呢種啊所謂的色相所迷，咁啊得到咧自身嘅清淨解脱。佢淨得呢個清淨解脱嘅時候，係邊一個人即係佢自身咧得到呢一種嘅淨明，佢自身咧得到呢種咁嘅受用，就名為佢嘅身作淨啊，具足完呢種嘅禅定功夫，所以佢就具足住。第四，咁啊，空无边处啊，啊，不管净相，一个净嘅色相，或者不净嘅色相，都唔能够离开呢个虚空。既然我哋观呢个净，以及不净嘅色相啊，唔起贪着，则呢个色相所依个虚空咧，亦都系清清净净。我哋進一步不為呢個空相所過，就名為叫做空無邊處。第五係色無邊處啊，咁啊捨呢個虛空，捨一切嘅色法而入於呢個色無邊處。色者而剛才講啊，了別為二，以呢個智慧了達色以個空。无非是一个对待法门，色与空都是清净。第六就是无所有处。